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英军突袭莲花境，清军大败。然而这场关闸之战的结果，林则徐却选择隐匿不报，就此埋下了隐患。 大沽口隶属于天津，距离北京260余里，堪称京津门户。琦善接到廷记之后，立即从保定赶赴那里。雍正朝时，大沽口驻一个八旗水师营，但是北直隶湾是内海，沿岸渔家安生本分，很少有当海盗的。从南方各省到天津做生意的船舶也不像广东和福建那么多。太平盛世期间，水师营无事可做，久不训练，船已荒疏。乾隆皇帝继位后到大沽口视察，当时的水师营统领英俊年过六旬，老态龙钟，号令紊乱，错误百出。水兵们驾船操演如同喧哗闹市，甚至有半数水兵根本不会游泳。乾隆皇帝勃然大怒，将水师营悉数裁汰。此后大沽口失去了往日的热闹，大沽营虽然称营，但常设兵丁不足200，仅比训稍微多一点。他们负责巡哨防盗，检查船舶，协收关税。这么一点兵力驻守两座空荡荡的大炮台，成平时期过于平静，可一有战事就不敷调用了。英仪在舟山盘桓20天后才扬帆北上。琦善从容不迫地从保定府调来了1000督标，从正定府调来800镇标，从河间府调来200协标，三路援军风驰电掣开到大沽口，迅速构筑起一道防线。他们在白河口打造木筏，赋以重矛，铺设了2条大排练，严防遗船闯入内河。天津道陆建营敕令两岸居民强化保甲，立牌护堡，对驶入河口的商船和沙船严查证照，摆出了一副临战的架势。在陆建营的陪同之下，琦善登上了大沽口的北炮台，用千里眼眺望着海面。半个月前，宜求乔治·义律率领8条英国兵船和运输船驶抵大沽口，派人投递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，要求朝廷派秉权大臣去英国兵船商谈有关事宜。琦善 将致中国宰相书迟意北京。八天之后，朝廷发来廷记，要他在大沽口与宜求商谈有关事宜。琦善派白韩章乘哨船去英国舰队的停泊处约期会商。白河水悠悠古古地流淌着，裹挟着巨量泥沙，经年累月的沉积使海床布满了软泥，形成一片接一片的沙洲。为了防止落潮时搁浅，英国舰队散泊在距河口八里远的海面，只派几条舢板测量水情，绘制海图。两座炮台年久失修，外面看有模有样，里面却是一团的败絮，台枪火炮锈迹斑斑。为了掩饰破损之相，琦善不肯在炮台里接待宜求，他命令兵丁在炮台前建了一个小型水门寨，准备在寨子里会见英国使臣。五六百兵丁和民壮正在水门寨里干活，他们用几百根木桩和芦席围起一片30丈长、15丈宽的地面，在中央搭建了两座高大华丽的帐篷。这帐篷是用上百张优质牛皮制成的，一座帐篷是为琦善准备的，另一座是为英国使臣准备。帐篷里边铺着渠书，帐篷外竖起红荆长帆。此外，他们还在大帐外面搭了几顶小帐篷，这是为两国随员和卫兵而准备的。为了让英国公使的坐船直接驶到水门寨，兵丁和民壮们还挖了一道壕沟，修了一座栈桥。琦善放下千里眼问路见营。陆大人，下官在。这大沽至山海关的500里海疆都得防范稽查呀，那些地段的情形如何呀？回大人，下官亲自去葛沽口和北塘口督促当地的营线严密防范，凡是能行船的河道都用千钉暗桩堵塞，只留一个出口供渔家小船行驶。下官还命令沿海各县团练民壮，发放刀枪弓箭，以济兵额之不足。这陆建营是道光二年的进士，有名的博学之士，他当过上书房行走和南书房行走。所谓行走，指本职外的兼职。上书房行走是本职外兼给皇上讲课，南书房行走是给皇子们讲课。有上书房行走职衔的臣子，那是天子近臣。三个月前，道光帝突然任命他为天津道，放他出京。陆建营没当过地方官，更没有带过兵，英军突然兵临大沽口，他可有点手忙脚乱。琦善道：陆大人，本爵阁部堂听说你办过一件风雅趣事啊，不知大人您指的是哪件事？哎，还是叫我爵阁啊，不知爵阁指的哪件事？听说陆大人打过太子爷？这岂敢岂敢，那都是坊间误传呢。当今皇上有7个儿子都在南书房读书，五阿哥一从性情疲顽，语杂事情是最难管教的。有一次下官给阿哥们讲资治通鉴，五阿哥轻慢失道，一会儿挠痒痒，一会儿搔脚背，一会儿耍玻璃球，一会儿玩弹弓，下官忍无可忍，一怒之下把他摁在五凳上，用戒尺照他屁股打了几下。本朝是密侠立储君，谁也说不准哪位阿哥将来继承大统啊。这要是五阿哥当了皇上，你可就犯了殴打皇上的弥天大罪，这是要倒霉的。爵阁说的是啊，下官 打过也后悔了，心里忐忑。没想到皇上和皇后亲自召见下官，齐声夸下官打得好，还叫五阿哥当场给我下跪赔礼。哦，哎呀，陆大人，你可真是书生气呀！在官场上办差，讲求一慢二看三通过，在皇上身边办差，那更得放眼十年二十年呐。你看人家潘世恩潘阁老，一朝状元，三朝元老，办事多稳重啊，那才是天子近臣的楷模。本爵阁部堂办差向来讲究持素有别，凡是有把握之事，雷厉风行，绝不拖延，没把握的事则要小心翼翼，执意北京请皇上圣夺。齐善指着海面上的英国舰队，陆大人，你看那些英国兵船像一群张牙舞爪浑身带刺的虾兵蟹将，如何捕捉，如何烹饪啊，用哪颗牙咬他们，我全没把握，我还担心着被反咬一口呢，这该怎么办啊？啊，只能请皇上裁决。爵阁所言极是，英仪投递文书时动了许多心思，依照我大清章程，外国国王至大皇帝的文书必须写上表字，外国职官至本朝封疆大吏的公文必须写上禀字，以示高下尊卑。英国使臣别出心裁，在信套上写了赵惠二字，有僭越之嫌呢。英仪不肯屈尊，僭用赵惠，这是要争平等啊。要不是皇上说不论一人投递的禀帖是否加了禀字，都得立即呈报，本爵阁不堂就会将其置还。本爵阁派人把遗书送到京城后，皇上并未驳回，这意味着皇上默认了赵惠二字，并要本爵阁设法击袭英仪，避免扩大事态啊。爵阁，下官有个见识，不知妥当不妥当。哦，是何见识啊？这用丙字还是用赵惠，不是文字游戏，一字之差事关国体啊。应以武力扣关，强行议事，以下官之见，朝廷的姿态有点软。陆大人有何高见呢？陆建营做了一个砍脖子的动作，咱们摆一场鸿门宴，借英国使臣登岸之际抓了他们，以他们为人质，逼迫他们退还舟山。哎呀，陆大人呐，皇上的旨意是随机应变，上不失国体，下不开边信，你这建议可有点书生气了。扣押人质，那既失国体，又容易激起边信呢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大炮台上共有20位炮，其中6位是假炮，是陆建营叫木工造的，涂了黑漆，为的是虚张声势，让英仪产生大孤有备的假象。齐善看了看木炮，没说话，绕过去走到一位铁炮前，拍了拍炮身，看了看上面的铭文。哎呀，这位炮是乾隆6年铸造，快100年喽。你再看英仪的兵船，那几条船至少再有200位炮，真要是打起来的话，我们非吃亏了不可。 是啊，是啊，下官已经知会宣化府，赶造20位5000斤海防大炮。嗨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琦善再次端起千里眼，眺望着海面。8条英国兵船和运输船向上门巡信的强寇，其中有一条蒙冲巨舰，载兵之多，载炮之重，令人惊骇。还有一条火轮船，高耸的烟囱冒着黑烟，两舷飞轮积水旋转，顺水逆流行驶自如。这些怪异飘悍的水上巨怪绝不是等闲之物啊。一条小船离开英国舰队，朝河口划来，船上挂着3角龙旗。陆建营道：爵阁，白韩章回来了。白韩章奉命去宜船交涉会谈的时间和地点。八脉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说，大清曾在广州羁押过英国职官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英国使臣不宜上岸与清廷职官会谈，请朝廷派秉权大臣赴英国兵船会谈。道光帝担心本朝使臣被英夷扣押，指示琦善不得赴英国兵船会谈，让英国使臣登陆议事。白韩章专门为此事去英舰商议。白韩章上岸之后，3步并作2步登上炮台。白韩章今年30出头，白净的面皮，五官端正，头脑机敏，办事利索，乍一看就像京戏里的玉面小生，很得琦善的赏识。白韩章是6品千总，琦善担心英夷嫌他官小而藐视他，临时让他换了5品的顶戴，以守备衔赴宜船交涉。琦善问道：事情办得如何了呀？白韩章打签行礼：爵爷，都办妥了。卑职告诉宜丘，本朝没有宰相，您不仅是直隶总督、世袭1等侯，还是东阁大学士、直统宰相。又于天朝体制，本朝官员不能赴宜船议事，请英国使臣登岸议事，本朝优渥远移，确保使臣的人身安全。经过商议之后，他们答应派副使义律登岸与您共同议事，时间定在明天上午。英军统帅乔治要派1支100人的仪仗队随行护卫。卑职以为，依照本朝的规定，以爵爷堂堂爵阁部堂之尊，只能带32人的仪仗队，可这英国使臣却带100人仪仗队，岂不喧宾夺主吗？卑职不同意，坚持英使的随行仪仗队不得超过28人。他们同意了。 办得好。这仪船上的炮械兵力如何呀？ 卑职十分留意英仪的船炮和兵力，但不露丝毫艳羡，只是静观。英仪船舰炮力并非虚传，其大号兵船有3围9棚、2层半的炮舱，每层炮舱30尾炮。据仪官马如汉说，最大火炮的射程可达20里，炸力可入地3尺。 哦， 陆建营不信，这吹牛吧？本朝的8000斤巨炮也才只能打2里啊，他们有何诀窍能打出去20里呢？ 白韩章说：夷人这话不可全信，也不能不信呢。 以卑职的见识，本朝失传如果安放如此多位巨炮，锚损板钉势必阵裂，宜船能载70多位巨炮，船体必然十分坚固。 这大号宜船上有多少宜兵啊？ 据宜官马如汉说，英国舰队是由5条军舰、2条运输船和1条火轮船组成。卑职估计，大号兵船至少载兵600。小号兵船也载兵200-300不等，他们的总兵力起码在2000以上。 琦善和陆建营对视了一眼，他们明白， 大沽口有炮台无水师，大沽营只有几条巡击的哨船啊， 每条哨船额设水兵22人，配备一位千斤小炮，根本无力与遗船争强斗狠。齐善最想了解火轮船，这火轮船是如何驱动的？马达加斯加号火轮船逡巡游弋，行驶如飞，烟筒冒烟，水轮旋转。齐善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船，猜不出它有什么奥秘机关，特意嘱咐白韩章一定要探问明白。白韩章回道：爵哥，咱们讲究国之利器，不轻易示人，卑职要求登火轮船看一看，本以为会遭到拒绝，可没成想一求居然应允了，用山板把卑职送到了火轮船上。英军这是要炫耀武力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白韩章这个要求与他们的目的恰好契合。白韩章接着说，英夷的火轮船两侧安有蒲轮，舱内设有一个火池，上面安有风斗，火乘风起，烟气上熏，水轮就能自动旋转，无风无潮，逆风逆水都能行驶，撤去风斗，水轮就停止转动了。据宜求乔治说，这种船主要用于投递文书和拖拽冰船。白韩章不懂机械原理，描述的并不清晰。所谓火池就是锅炉，他所谓的这个风斗就是蒸汽机。齐善没有亲自登上遗船近距离观瞧，听得似懂非懂，云里雾里。陆建营在一旁说，遗人船间炮力不佳，但是他们要是敢于舍舟登岸，恐怕就像熊皮离巢穴，野狼出山林，没多大威风。我军调来的援军那可都是虎狼之师，足以将他们尽数歼灭。陆建营满腹经纶，空口谈兵，有点不着边际。白韩章可是地道的军旅出身，他仔细观瞧了英军的船械枪炮，深知两军差距巨大，但他官小位卑，不便反驳。齐善说，自从本朝断绝英夷贸易以来，该国臣民无以为生，所以这才铤而走险，犯上作乱。皇上以为只要英夷痛改前非，本朝即可抚顺移情，行机密之策，和平解决争端。陆大人，下官在，明日上午英国使臣义律要登岸会谈，本爵阁不堂要好好款待他们。你派人去天津，叫独一位饭庄的赵老板带上全体厨子和炊具，星夜驰赴大沽口，备下他们的拿手好菜，再派人到附近村庄收购20头牛和200只羊，派人送到英夷兵船上，以示天朝怀柔远夷之气度。遵命。陆建营答应一声，转身下了炮台。韩章啊，在本省变兵要严肃防围，内紧外松，直隶没有水师，不能出海迎剿，要是遗船胆敢拢进口岸，我军唯有枪炮齐发，纵火焚烧，渡其上岸。你到各兵营知会直隶督标、正定镇标与河间协标的守备以上军官，到本爵阁部堂的行辕会议。啊，对，你也一块参加。遵命。白韩章一拧脚走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第二天，马达加斯加号火轮船载着义律等人驶向白河口。义律提出了哪些要求？齐善又将如何应对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。